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肖史塔哥维契啊？ 咩契弟话？ 咁你中唔中意肖邦？ 咁你用个雕框嚟啊？ 咁你有冇听过个肖提琴家叫史比华波夫啊？ 你作噶？你个细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D 大調不如屙督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邊首係幻想交響曲 ？Symphony Fantastic。 咁你知唔知咩係粉嶺飲 high tea？ 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聽盧漢推鼓咯。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見。 盧漢推鼓。 好了，最後一節 又是大家好 選舉意義。喂，其實選舉有沒有意義呢？我這張圖是什麼來的呢？就是一個中票圖，一個就是掌心雷。大家記得12年的時候有個婆投幾多號 啊？不知道，不要緊， 不是今年更厲害的，今年更厲害的，打你不是D100嗎？打電話， 我有聽錄音 你記得呢， 啊， 當日呢就投兩個，一個就梁美芬兩票啊，第二個就806王国 K， 王国 K， 跟住对电话第二边就王国 K， 边个王国 K 啊？我唔识王国 K 喎。跟住咧，嗰位打电话去嗰义工姐姐咧，就喺度重复：我哋有纸俾你噶啦，有纸俾你噶啦。 醒目啦，到时 你到时睇住纸，跟住个样子就投王国 K， 同埋呢个 个 K 样。 咁即系呢啲真系即係直頭係荒謬嘅嘢嚟㗎啦，咁大家起碼知道梁美芬同王國興咧背後嗰個選舉機器咧係一樣嘅，係咩咧？嗰係個西環， 都係中聯辦。咁其實即係講翻兜翻轉頭選舉意義啦。今日有啲人就係唔用腦咁投票啦，一啲就係我覺得即係嗰啲 咩叫唔用腦咁投票啫？ 啱啱我啲就係都會用腦，都要望望 number 都要投嘅。嗱，有一啲就係咧真心交嚟嘅，有啲可能就係中間派覺得喂，其實。即係啲泛民咁撕裂，我哋應該投建制派，應該我哋有咩咪即係坐得同中央傾。有一隻就係咩咧？喂，既然我哋都反抗唔到咯，咪乘機進入佢建制，係咪同佢反台咯？ 即係點啊？即係嗰啲，唉，你係咪都俾人強姦㗎啦？你享受一下佢。 我哋享受一下，不如叫對方戴套啦，或者叫佢唔好咁大，或者我哋叫做服侍得殷勤啲，令佢早啲高潮，我咪少啲受罪啦。 哦， 係嘛？係，好似有道理咁。 我喺我喺呢個砵蘭街的。烏蘭街邏輯， 其實我講呢個邏輯都啱翻套翻落個選舉度嘅。咁啊點解咧？可能即係有啲人就係話：喂，選舉其實咁樣，即係對我自己嚟講啊，其實你除咗頂住嗰三分一個雞頭，同埋即係擺翻落直選度過一半，唔俾佢收個議事規則，個議會仲有咩建設性啊？係嘛？即係好似我講又講舊年啫嘛，190多億話過，我話點夠人數？喂，你就算企曬出去衝曬出去，又如何啫？過就過噶咯喎。 唔係嗱，依個就係翻返去選舉意義嘅問題。 咁啊，議股仲有乜 Q 用咧？ 唔係，依個係翻返去選舉意義嘅問題。好，我哋假設35席入邊嘅功能組別咧，我哋係永遠唔能夠多嘅。 一定不過不了一半的， 我們過不了一半的， 因為現在有12件自動當選了， 是吧？那就是所謂的分組點票回合呢，我們是一定是不贏的， 沒錯。 那但是這個不是太大問題，因為這個呢是只是阻止了我們部分議員呢，去自己去即是有一個 私人提案， 嗯，就是這些是阻止到的，OK？ 那但是呢，始終我們最重要的，因為香港行政主導啦，主要大部分的法案都是政府扔出來啦，那在這個時候呢，我們就會想喂，其實雖然永遠我哋都過唔到，但如果過咗35席，其實爭好遠噶啦嘛，喺大會入邊，係咪？咁所以咧，依個就翻去選舉意義嘅問題啦。你覺得而家個選舉廢？咁係因為我哋唔夠35席啊嘛，係咪？係因為我哋跛咗只腳啊嘛，得20多席做到啲咩啫？永遠都係輸緊嘅狀態。咁你梗係覺得廢㗎。咁但如果而家我哋泛民或者我哋民主派加本土派咧，有38席嘅，嚇建制係得嗰幾席嘅啫，嚇係得嗰20多席嘅啫。 係 喂，咁你覺得又點樣咧？又唔同噶咯。 但係問題你講呢個係一個 fantasy 嚟嘅喎， 唔一定係 fantasy。喂，講真的，嗱點解咧？就係戴耀廷一開始嘅計劃係講得好緊要噶嘛。呢個唔係 fantasy 嘅原因就係因為齋睇數據，如果會對淨係出啱咧，係 啦， 咁我哋係做到嘅， 即係冇出現所謂界票或者多得票嘅情況之下。 唯一嘅 fantasy 就係人類咧。 是基本上是丑陋的，是顾自己的。咁呢个就是最大的 fantasy。 嗱，呢个就系啦，问题就系、是，喂，当去到选举嘅时候，你见到连本土派啊，即系就算连呢个教主督足游慧晶啦，揾人系嘛，就算即系呢一个本文前啊，即系呢个之后青年新政，即系嗰单佢系揾呢个本土时代力量站台单嘢。流的時候全部切割曬，連他哋所謂在一個利益共同體咁窄之下都分裂，何況你班泛民？ 唔窄噶啦，大佬梁天賢嗰66000票， 好分分 你抌翻出去，你當全香港我當300000票啊？ 咪咯， 我唔窄噶啦，一啲都 即係連佢哋都喺度，即係九咬九之後，喂你點會話泛民喺要團結喺一個反共力量之下咧？即係等於其次，我覺得仲要戴耀廷覺得，喂我對住佢出嚟，喂大家一起玩呢個初選，咁真係冇，我覺得即係又係講翻去人本惡。性本善定性本惡呢我而家都唔知 佢即係佢唔係所以就覺得善惡本身就係一個已經係錯嘅觀念 啦。 我就唔覺得呢個世界有善有惡嘅，因為呢樣嘢本身就已經即係呢個二元分立呢其實根本就唔存在，呢個世界大部分都係灰色地帶。一個人做一件事呢佢唔係完全邪惡嘅考慮㗎嘛，係咪佢會喺個腦裏面轉曬牛角尖，然後諗咦唔係喎，咁仲係為咗係一件好事嚟㗎。你知唔知大部分出面做緊呢啲嘢嘅人冇一個覺得自己係仆街系噶，每一个分裂紧，其实都觉得自己系一个好人嚟噶。 咁系， 系咪先？佢觉得我系仆街啫，咪点乜都唔做。佢觉得你团结你就系 P K， 因为你助长紧啲唔好嘅人，因为助长一个唔好嘅风气。 嗯， 系咪？佢觉得我咁样系捻样嚟噶嘛？佢觉得自己分裂紧，或者去做其他人，或者系呢度搞呢啲嘢，系一个啱嘅事嚟。 哦，即系可能当时我帮你做手术，可能你会痛少少，但系呢个手术对你好嘅。我切咗你的手废嘅，我斩咗佢。 所以当我哋一开始咧，就已经去代入咗哦。你是一個 PK， 我是一個好人的時候，你是永永遠遠解決不到這些問題。 其實所以有時候就是不要說，即是對自由黨那些可能說你幫手他成為做王者都不要緊，你就給他光所謂光環他，即是做一個關鍵小 事。首先我們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們不要將自己的立場覺得是一定對了。Okay， 有些事我覺得是底線問題，底線和立場是兩回事，即譬如有些是中共的底線，我們的底線我們是不能夠過的，有些是中共的底線我們是不能夠過的，我就不是這樣想，我不是這樣想這個 其實中共什麼底線先？ 以你形容底線啦， 而家明顯叫港獨就係、是、發曬癲啦，即係、 就是、你好明顯，你明唔明話陳文嗰一套咧，就是我首先從中共嗰個角度去考慮問題。 即係我唔過底線， okay， 我就幻想佢搞我。 唔係我，佢成個佢成個永續基本法嗰、那個嗰、那個成個係佢覺得，即係最核心嗰個地方啊，就係、是、佢會覺得，因為今次咧我入咗憲啦，我哋已經有個誠意啦。然後咧同中共喺呢段時間傾好咗之後咧，因為2047年唔會引發第二個危機啊，我永咗基本法啦嘛，一切已經其實即係2047本身大家都知道，其實係一個假限期嚟嘅，邊會有可能唔通2047前一日就唔係咁，2047第二日就已經有第二個世界，根本上呢個世界任何一個政。任何一個政治力量或者任何一個政權不會有咁戇居嘅，係嘛？第二日就即刻咁樣，你咪直教反硬，係咪？一定係知道係慢慢改變，先至唔會引起反呢個問題啊嘛，先至可以保持到個政權嘅穩定性啊嘛。咁所以咧，2047永遠係一個假議題嚟嘅，係一個偽議題。咁所以大家知道一定係2047前，而家2016咧已經開始改變緊呢一啲嘢。OK， 即係冇人會2047第唔通你第二日即刻講到係唔會嘅。 即係講嚟講嘅基本法唔可能不變。已經變到變咗好多。 係啦，咁但係陳文所講嘅嘢咧，佢點解覺得佢嗰個有道理？就係、是、我對於中共嚟講，因為我已經 set 咗條底線啊嘛。佢仲覺得係因為咁樣可以有助我哋之後將中共轉化成一個聯邦。如果係睇翻阿陳文喺 New York Times 嗰個講法咧，佢就係話咧，我哋永續基本法咧，可以透過呢個方法咧，去減輕中共嘅負擔，拉埋台灣過嚟，就做咗一個全個華人社會嘅一個聯邦， 即係大中華嘅共榮圈咁樣。 大中華共榮圈，但是呢他入面所講的就是主權就分拆四五塊的。 是咪？邊幾塊咧？分 香港係一塊啦，台灣一塊啦，內地一塊啦， 台灣咁樣係嘛？ 即係心丁係第一，佢其實講係咁樣。咁但係大家就因為喺呢個情況啊，依、這個大家已經舒服啦，所以就唔會互相搞大家。 即係我自己揾個圈笠住自己，你唔好搞我，我都唔搞你。 係啦， 諗住啊， 即係咁樣。 呢、這個圈喺即係呢個形成之後繼續笠喺度嘅。 佢就最佢話咩咧？佢就話中共最驚咧，就收翻香港嘅時候咧。 就是一個收回一個叛亂之地，就是隱藏第二股力量去反中國共產黨的。咁就成個陳雲的說法咧就好簡單，即係其實佢係認同、贊成，仲要幫共產黨去護航。呢個係佢把口講出嚟，唔係我劉偉德把口講出嚟。 查得到嘅呢啲講 係絕對有，即係佢思考嗰個角度咧，係從共產黨嘅思維去思考，係從共產黨嘅理去思考。嗱，呢樣嘢本身咧唔係錯曬。因为你冇理由知己唔知彼， 你知道底线可能做啲咩，知佢会反弹。 系啊， 我觉得唔系唔令佢反弹，但系问题令佢反弹前谂清楚系咪咁做先。 系啦， 后果点样先？ 首先咧，我唔觉得陈，所以我觉得陈文亦都唔系一定错。我呢个系一个新少少嘅 perspective， 或者系泛民一路做得唔好嘅 perspective。 嗯， 就系佢哋第一唔会从中国嘅角度考虑啦，佢就从自己选票去考虑啦。咁陈文呢个系谂得远啲，呢样系真。咁但系我对佢哋好多嘅手法咧、手段咧，我系好有保留，同埋我对呢个永续基本法。是不是真的可以贏到呢？我絕對有很大保留。 剛剛都講了這麼多道閘，我怎麼讓你過？ 根本不會讓你過。但其實就算讓你過也好，其實他今次是作為一個 agenda setting， 作為各樣東西，我覺得是泛民的一個學習。 這個他們講了很久，由梁天琦一補選，即叫做高票那一刻，不夠24小時幾粒鐘，立即開記者會，我立即就拿了你本土派的那個叫做 主導權 嘛。 他現在拿主導權，然後選完立法會，他立刻又拿主導權。他每一次呢就是立刻拿主導權， 他就會立刻要發動所謂他自己講的不公投。你玩不玩？你不玩就是配香港民族， 冇錯啦， 咪呢樣咪佢犀利咯，即係嗱，呢個就對於佢哋本土派個選舉意義，可能即係對嗰班當權者，佢就要攞翻呢支旗啊嘛，即係我唔可以再俾你泛民做主導，係我哋啲小部分人做主導，係調翻轉係你加入我，唔係我加入。 係啊， 呢個佢厲害之處嚟嘅。 呢個係厲害之處，係啦，咁亦都係今次我諗翻翻去選舉意義嘅問題，就係如果今次係路線之爭咧。如果今次真的路線之爭，那就麻煩了， 肯定是。 那究竟是不是首先你每一個有多少個路線現在 現在調回轉講，我們剛剛講了本土派的路線很清楚講了， 本土派在我那裡 泛民，剛剛我們其中一個路線就是未講，可能就是眾志、小麗和朱凱廸這個路線，他們這個路線有好似喺兩隻之間咁樣嘅，佢哋叫做所謂叫民主自決啦，係嘛？或者叫做十年後清政府十年後，即係發動一個公投決定2047之後香港個政制發展啦。另一個可能就是、啊唔係噏錯，清政就係五年後，而呢一個眾志就係十年後，有冇講錯 啊？誒嗱， 唔係五年，十年後。 其實佢依個五年後與十年後咧，我覺得依個係一個數目字嚟嘅。嗰陣時一開始拋出嚟，係咪兩個黨都係好經過好長嘅研究啊？有一個好精密嘅一個路線圖，然後因為依個路線圖嘅關係，講十年定五年咧，其實就唔係嘅， 即係虛數嚟嘅啫。 我自己覺得都係虛虛地嘅。你邊度可能講十年啫？你有冇可能睇到十年之後會發生咩事咧？ 喂，香港而家五年發生咁都唔知啦， 你係咪啊？我兩年都睇唔到，一年都未必睇到啦。我唔信你， 半年都睇唔到啊！ 即系你又唔系先知，咁所以我觉得定任何一个时间咧，都系戆居， 系 咪？即系只不过 定噶嘛， 唔系，我唔系佢就系咁样，咁啊选举一定要定， 系 咁，但系点讲都好，自决或者港人嘅民主节嗱，两个已经系唔同， 系 佢两个本身咧嗰个 legitimacy 系好唔同。眾志講緊嘅係民主自決， 係即係冇將香港人擺喺叫首位，即係咁明顯嘅。 即 係 唔係先明白？眾志就講民主自決，就係我聚焦大部分香港人嘅意念，然後去選出一個方案。即係佢其實個方案佢都要傾出嚟，係嘛？個方案唔係一開始已經定咗有 A 餐、B 餐、C 餐，佢係基本上係個方案咧，佢就係話一開始我哋不如傾 A、B、C 餐、C 餐出嚟啦。我哋一定有一個民意嘅授權，有咁嘅過程，依、個先係一個公平嘅選舉，公平嘅公投。 清政 咧，清政講嘅係民族自決， 係啦，香港民族， 香港民族自決。咁佢當然民族依樣嘢就係嚟自於依一個學院嘅民族論啦。咁就將香港人呢一班人變成一個民族群體。咁民族自決咧，亦都係相輔相成翻呢一個聯合國入邊嘅一啲協議。咁點解就係話我哋每一個民族有一個 distinct 嘅民族意味啦。咁我哋係應該係有一個自決前途嘅咁樣嘅 權利啦， 權利啦。咁所以佢哋係用呢一種方法。 好啦，一講咗即係嗱，幾樣。 而家依兩個自決啦。 好啦，嗱，講翻啦，去翻嗰個光譜移翻中間少少啦。咁人設係點樣咧？佢就既唔係泛民，亦都唔係話即係呢個叫做本土咁明顯啦。咁呢兩個佢哋人佢路線係點樣咧？呢一個？ 我其实我真的不懂 晒头。即你要讲你的路线，可能即我睇翻佢以前做的嘢，咁咪即叫做用拉布啲激烈手法去抗争咁样咯，系嘛？即系问题，佢哋都系话同意就系双普选咁样咯。 其实嗱，我谂佢哋而家咧，系咪每一个出嚟选嘅人都好 focus on 香港嘅二次前途咧？就唔系嘅，系比较新兴嘅团体出嚟。 听吴文远讲咧，佢就话觉得港独呢个危议题，因为点解咧？即系而家叫做呢一个咁嘅洪水。用得埋你啦！我哋仲讲未来点点点，我而家你个顶住洪水先咯，我系讲点做去抗赤化先，佢哋就嗰样嘢摆埋先。 点解咧？其实你好简单，任何以普城系一个新嘅嘢嚟嘅，之前系冇啊嘛，上次选举，佢第一次参选噶嘛，咁第一次参选咧，所以佢讲紧嘅香港二次前途问题，青年新政第一次参加立法会选举，佢讲紧系二次前途问题，香港众志第一次参加立法会选举，所以佢讲紧二次前途问题，但系所有嘅旧政团都系讲紧人力同社人最讲最紧要讲咩啊？全民退保，佢哋讲紧系民生议题，照样。法文最主要讲咩啊？ 踢走梁振英啦 ，ABC 唔止 ABC 就系要地 UGL 嗰啲找数，就系依一啲嘢。所以佢哋咧咁耐嚟，其实法文咧入边咧都系有嘅。就你会见到包括陈淑庄啦为主嘅一啲年轻嘅公民党朋友啦，工党尤其是年轻嗰一啲啦，包括阿思律啊、阿山啊嗰一扎，全部都系签咗方志恒嗰一个内部自决香港前途嗰一个嗰篇嘢。 系啦， 佢全部都是一個即係 signature， 係一個倡議者嚟。 叫翻轉，即係泛民嘅後生嗰班又同即係嗰班老嗰班又唔同 嘅 咯。 民主黨咧係 refuse 咗嘅，因為依樣嘢我哋都係可以即係呢個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實即係我同黃偉倫比較熟嘅，有方志恆。咁之前大家都傾緊嘅，佢哋都覺得我哋需要一個新綱領去冚過呢個民主回歸論，因為已經行到盡頭啦。咁佢哋嗰陣時就一路講緊自決啦，或者係一個內部自決啦，甚至講緊係即係亦都係。某程度上的永續基本法，他們都是講緊你差不多的議題。咁依一班咧，就大部分泛民的人咧，都講緊嘅嘢。咁民主黨咧，仍然個綱領是民主回歸論，亦都仍然司徒華嗰度，因為他哋是不願意去改嘅。OK， 所以民主黨咧，其實仍然同民協咧，都行一套好有舊式嘅一套方法。 冇錯， 你見到民協咧。就仲曖昧添，民主黨就係、是、我係咁就係咁噶啦， 我係反對港獨擺到明噶啦， 我係反對，或者我根本上你睇住我啦，我就係司徒華嗰套噶啦，而家都 係 嗰套。 喂，但問題我哋諮詢啊，何啟明都講過啦，佢哋係即係反而，咦？我點解民協會講呢啲嘢嘅？何啟明係嘛？佢直頭佢話民主自決 OK 贊成，即係呢個係同以前即係民協嘅路線唔同噶嘛，即係佢哋唔會話講到咁明顯，即係將港人佢今日有個叫做咩防止咩內地化添，直頭即係佢想講赤化嘅， 咪即係曖昧咯，你明唔明啊？你又要抄毛孟靜四年前嘅政綱，你又抄一半又抄唔到真水，咩叫拒絕內地化啫？你應該自己內地化咗啦，直頭，即係你明唔明啊？馮檢基， 但嗰時我哋冇空，冇同。佢嗰出頭， 咁佢係 seven 啊嘛，唔係咁算啦，唔係咁呢個唔關何啟明事嘅，呢個係佢冇話佢廿七歲啫，佢好靚啫， 佢已經好叻仔啦， 佢已經 OK 嘅啦， 出到嚟算超佢 啦，呢個係對馮檢基你呢啲咁嘅老油條講嘅，我大佬好心你啦，又要抄自主，OK， 又呢樣嘢係 regression， 聽好似我哋啱啱講嗰堆嘢就係搬曬落嚟啦，我就唔理啦，呢個就係可能市場最 buy 嘅嘢， 嗰張市場入邊嘅，但係佢哋完全一樣冇吹過㗎， 我當即係而家。清新小文青露小蠻腰啦，亦興即係呢個著呢一個乜帆布鞋啊嘛，係嘛？係 啦。 但問題就係、是、你本身係一個老人家嚟噶嘛，你呢套衫唔啱你著噶嘛，你揀著新咁咪賴嘢咯。 你啲叫老來嬌啊，你明唔明白？ 所以有 即係好就，但係嗱，民協入邊本身咧有啲人咧係真係咁諗嘅喎，即係你民協有啲好特別嘅歐陽東啊，我都唔知民協乜。 我都坑民協㗎，呢條友搞錯。 即係你拗爆頭嘅藝術家係咪？咁就佢哋就會講社區自主啦，咁呢啲不嬲都係我哋講開嘅民協，你又立咗我哋嚟講，呢啲我哋喂同阿 YC 佢哋搞嚇社區公民約章，我上年2015年5月已經講緊啦，民協你又抄我哋啲嘢，係咪先？你都唔啲化嘅，即係你抄咗俾翻 credit 出嚟啊，你都唔俾，即係想話你啲咁嘅老牌社團唔死都冇用 嘅。真係嗱，你鬧完之後其實都係講翻嗰個路線，我哋講咁耐咧，喂，原來條路線都幾唔清晰嘅喎，同埋可能啲路線，喂，到底我想點啫？ 老牌社 唔係老牌嘅政黨，我叫佢社團嘅，因為我覺得佢都好似基本上係社團嚟嘅。OK， 香港冇政黨，依啲咁嘅老牌社團 咧，香港係冇政黨嘅。 依班老牌啲老牌人咧，佢哋就唔覺得需要一個好清晰嘅對外政綱。 係 點解新興嘅政團一定要講咧？其實就好明顯嘅。 係，我想就係我同你區分同你唔同先頭我啫。 同埋我點解要企出嚟先？我企出嚟，我有合理性噶嘛？因為你哋冇人 represent 到我依樣嘢，所以我要出嚟選去宣揚呢種新嘅政綱。咁你先至有一個 legitimacy 合理性去出嚟選噶嘛？ 所以掹翻落去所謂雷動嗰度，就因為咁樣，我就同佢老師唔同，我先點同佢雷動啊，大佬 ？Exactly， 我點解要褪啊？我褪咗咪我條路線行唔喐咯？ 冇錯啦，咁呢個就係 死症。 呢個咧就 點搞死 中啦？呢個就中曬， 中曬要害喎。 咁呢個中曬要害，咁其實今年咧係冇可能雷動到。咁但係我哋話係咪四年之後可以雷動到咧？唔知噶嘛，中途發生過咩事啊？黐線啊！突然間而家亂到咁，話為咗整一個勁過六七十倍嘅暴動都唔奇嘅喎。 喂，同埋即係講緊梁振英， 即係2017年梁振英連任嘅話，你拜拜我都去暴動啦。 我哋喺旺角見咁樣係嘛？ 即係唔係我哋當時話誒得大家記住呢個， 大家做操啲啊，到時操啲 汽油彈係咁樣嘅。 到時個節目咪講呢啲嘢咁運 播啊。呢個梁振英行啊，咁即係大家已經係即係大家唔知發生咩事，所以今年嘅選舉意義同往年其實你去到2008年嘅選舉同而家選舉，肯定係根本上係兩個 即係直頭唔知咩嚟嘅咯。哇，點解咁溫和？因為以前仲有個願景就話2012年可能有雙普選嘅噃。 2007、2008嗰陣時第一次。 2007、2008唔緊要，中央會俾我哋褪遲少少啫。 係啦，走啊！嗱，2007、2008已經走咗第二數啦。 喂，嗰陣時係民建聯都寫埋2007、2008雙普選。 2004年嗰時講啊嘛， 民建聯都噏出嚟講啊，呢個係寫入佢哋綱領度。 係 民主黨好似有綱領都寫入去嘅喎。 係啊， 咁之後其實又係講翻句又係路線之爭，到討論之後啦，咁啊中央即係彈票啦。咁到底你仲點樣咧？係嘛？就咪仲用翻呢個路線，所謂温和同佢啊協商嘅路線傾咧， 或者所謂又傾又砌？喂！即係個問題在於你砌嘅能力就非常之低，係咪？你哋又唔係話去鼓動群眾去話啲新嘅票源？咁其實而家你亦都冇辦法。 喂，所以我覺得咧，嗱，而家就係應該俾本土派為好事，就係、是、本土派就係粒泛民嘅偉哥。你有傾有砌啊嘛，即係你一班即係性能力咁弱嘅人老咗啦，你即係你一係退，即係換人上嘅啫，一係就食偉哥啊嘛。 個問題就在於咁喎，點啊？我哋塌 Q 喎， 塌 Q， 塌 Q 走火。 你本來想入某個，你本來哦好啦，俾咗偉哥，我幫我上入依個洞嘅。我點知嗰個偉哥其實個心裏邊有另外一種思想，係想入第二個洞嘅，咁你咪塌 Q 咯。系咪？咁你太 Q 之后，系咪真系做到你想做嘅嘢先？ 同埋即系所谓之前就系讲我全面不合作、全面抗争，系嘛？即系 觉得 我同你分手啦咁样。喂，结果人哋叫你埋嚟，咪又叫清。 咪最重要嗰样嘢，其实就系即系呢个系见唔都讲过一个说话，都颇啱嘅。有咩选民就有咩政客咯， 系咪？即系都关我哋事，都系一个共业，系咪咧？ 都系共业，即系唔系你明唔明？香港有几多人支持激进先？ 嗯。 同埋我哋而家講嘅激進派，我哋維穩衞成日身邊嘅人都係激進派，你梗係咁講 啦。係我哋即感覺 啦。你有冇就我依個就係我哋成日圍爐取暖其中一個好大嘅問題。 嗯， 你有冇朋友係港豬嚟嘅？ 梗係有啦，但係慢慢會疏離佢噶嘛。 你話疏離啊？ 會慢慢唔啱 聽㗎嘛？你疏離咗啦，係嘛？我唔係嘅，我其實身邊有極多港豬朋友，藍絲嘅有，港豬嘅有，我 keep 住曬。 我哋好嘢喎。 唔係點解？因為首先我唔會 take 咁 personally。 嗯， 我覺得每一個人。如果佢嗰、那個佢嗰個諗法咧，係一個 reasonable 嘅諗法咧，喺佢嘅角度，我都會尊重。咁、大家先有得傾噶嘛，係咪？我覺得依個先係有傾有砌。你對住一啲政客，唔需要有傾有砌，大家都係記得你啫。大家本身後面亦都有好多其他咁嘅問題。我一定唔會同你轉立場噶啦。咁但係同平時嘅人民啊群眾，其實係可以轉到佢立場。 我都唔贊成有時喺街，譬如啲街站啲街坊嘈我哋，我覺得啲義工我唔好同佢嘈啦。 咁嗱，其實點解我咁講咧？就係因為當你圍路出現，大家就覺得啊，我呢套一定係啱嘅， 即係因為好多人附和 buy 咯，因為大家用思考模式同埋價值觀相等啊嘛，相同啊嘛，咁咪自然 buy 你個套咯。 所以我就變咗，我就唔中意，譬如我二九，我亦都有啲二九嘅朋友，我亦都有啲泛民嘅朋友，我亦都有啲所謂中間派嘅朋友，亦都有啲藍絲嘅朋友。我覺得 藍絲我少啲，你話啱啱個咁冇咁闊嘅朋友我都有嘅。 我覺得唔需要去減咗呢啲人，因為你都要聽下佢哋噏乜鬼嘅。 喂，佢哋真真正正真係有一票噶嘛， 係啊， 佢哋係會對即係香港政局有影響噶嘛呢班人。 所以你 你如果不去想的時候，你就會變成、啊、其實會不會永遠我就是拿到一個 corner 呢、 嗯、 那你拿到一個 corner 又怎樣呢？其實你跟陳文自己說、啊、泛民那班人去勾引一些小的 NGO 去跟一些某些這樣的機構合作，然後剛剛掉到命就這樣生存下去了，就永續社運、 嗯 嗯、其實你現在葉寶成的永續永續基本法都可以的、哦、你明白嗎？永續永續基本法這個 其實即因為他們發動這個永續基本法，他們不可以永續存在去發動這個永續基本法咯， 唔 系 咯， 即系一样逻辑嚟。 即系你明唔呢个问题就系在于，当你系永远仍然系保留喺太细个批嗰度咧，你 系 冇办法去增大。咁、 嗯、 选举本身咧就应该系呢四年来嘅工作咧，我收割嘅时候、 嗯、 我自己觉得选举应该系咁样，系、 嗯、 咪？咁所以变咗咧，就有好多人咧系唔忿气嘅，因为其实每一个政党咧、嗯，无论佢喺你面表面又好，背后又好，佢一定系有做嘢， 嗯， 系每一个人都有做嘢， 系 你见到佢哋经常成嘅十一二点先走、 嗯， 开会啊乜乜乜成，咁你变咗你会觉得，哇，我做咗咁多嘢，我而家冇理由俾你收割系嘛，咁、 嗯、 所以大家就哇就变咗，一定系一定系对词都好紧 要，呢、這个可能即系人嘅天性嚟嘅，或者你好， 俾都系代表制， 即系你好 天性啦， 好难，即系我耕块田，喂，冇人即收割完啲飯餵俾你食㗎咁樣， 係啦。 咁呢個係真係情操，即係好似共產主義好偉大嘅。但係問題是人嘅質素、道德觀、水嗰把尺冇咁高啊嘛，係嘛？咁即係有陣時覺得戴耀廷用把咁高嘅尺去度香港人，哇！香港原來人有咁美好嘅道德標準嘅喎。 因為戴耀廷自己本身係一個咁， 佢咁嘅人 咁好嘅人， 但係問題香港人真係撲街嚟㗎嘛。 係，所以 我哋係個撲街嚟。 即係你呢、這個亦都啱啱我上次咁，其實呢個好簡單。我諗你成日都聽到嘅觀眾係係咪有好多人同你講，我哋要守護香港嘅核心價值啊？跟住我前幾日有人同我講，我話咩叫香港核心價值啊？ 嗰個 佢話法治咯、人權咯、咩咩咩，我話係咩？你喺度做佢個家入咗四個鐘，有幾多人理你啊？佢話咁點解你會覺得呢啲係香港核心價值？都冇人理你，你講緊呢啲嘢都冇人附和你。你話如果全香港突然間共鳴，哇係喎，都係我嘅價值，個個衝曬出嚟，咁你話係呢個係香港核心價值？ 其實 唔係喎，而家香港大部分人嘅核心價值係揾著數 嘅。我覺得即係所謂呢啲價值可能太過無形太虛咧，即係有陣時 任何人都可以講。建制會講同一句說話， 係我哋法治精神。好啦，梁振英講依法治港，咪呢只法治咧？ 唔係咯，佢嗰只佢法 佢法治同嗰只唔同啊嘛。 佢嗰啲法治人字咩字？ 咪 root of the root by 咯，中間個英文字唔同已經好大鑊 啦。係啊，或者零一變咗零九，係咪先？喂，零一變外九，咁外九即係 為咗爭個字㗎咋？ 爭個字。咁嗰個問題係在於所謂嘅香港核心價值呢啲咁虛嘅説話咧，我覺得唔需要講，係、因為每個人咧。對香港核心價值是什麼呢？都有他自己的想法，其實就是他的核心價值，他將他 project 去變成香港核心價值。其實根本上就沒有人有一個核心價值，香港是沒有核心價值。 Okay? 香港核心價值就是穩著數，國家次數門前說完的了。 但問題就是我們穩著數之後，在公平不質底下穩著數嘛。 邊度係啊？香港邊度係啫？ 即係起碼即係有合約精神，可能你即係法庭入面都正常。 香港最出名邊出戲啊？ 想不出喎， 你七十年代、八十年代講的係最多咩老千啊嘛，又或者古惑仔，喂，永遠都是呢啲人嚟嘅，無間道係咪？每個 era 入邊最出名嗰啲戲，其實都係啲嗰啲衰人，係咪？即係香港人最能夠 relate 到就係呢啲咁嘅人咯。 其實你有 以前點會有一句説話叫 Jackson 啊？我哋僆仔長大都冇呢個英文字嘅， 著 數喺香港人嘅眼裏面係咁重要，令到佢要創造一個英文字嚟形容呢個字。 唔係啦，我覺得即係選舉嘅意義就係 Jackson 啦。我覺得就係點解泛民失？你個就係冇一個有型嘅 Jackson， 覺得你投我之後，我個 Jackson 俾你，唔係啱啱講咁虛嗰啲嘢。我選我咧，保住核心價值，核心價值係咪即係即係嗰堆嘢咧？ 但個重點就係其實有一班人咧。是真係有呢啲核心價值嘅，嗰班係香港其中一個 segment 入邊嘅核心價值，但唔係全香港嘅核心價值啊嘛，唔通你即係你意思係話喺元朗某個即係元朗某個圍村入邊嘅人嗰班人嘅核心價值係同埋依一個司徒拔道嘅人嘅核心價值係一樣嘅， 侯志強啊嘛，點會同你核心價值一樣咧？ 其實係唔同，你唔好咁講喎，侯志強正功我好 buy 喎，佢個人我 buy 喎， 退鋪一萬。 佢个正心我超快喎。佢真满肚啊！即系呢啲讲笑唔好讲住，但系真真正正，我觉得核心价值系一件好虚嘅事咯。 系 咁，香港而家政党系咪因为冇 Jackson 咧？喂，好多大家就会觉得，即系民建联嗰班头，佢哋都因为有 Jackson 啫嘛。又唔系， 其实谂下佢 Jackson 派屋企好似多余嘅喎，即系蛇仔饼用嗰啲，有次唔知原来佢啲米过期又剩啊。我试过唔知我妈攞包嗰啲风扇拨嗰啲咧，吉手啊，嗰把扇弹开嗰啲铁线生锈噶，嗰啲着数会令到你濑嘢噶嘛， 嗰啲着数沐完之后 流血，我个餐盘我喺度摆喺手袋度， 翻 个手袋 惊捐入嚟流血， 即系我觉得有阵时即系话选举议，我觉得即系可能唔系即系唔系就系呢个建制派，即系非叫做一建一叫做非建制啦，即系叫做着地啲，话俾你知，即系可能我觉得即系点解话叶宝成佢个宣传有效咧，佢就咪讲咯。保住你層樓就係實實在在，呢個有層樓係你最即係香港人最緊要嘅嘢噶嘛。 咪就係我就 即係我覺得即係不妨市講得市儈啲啊，係嘛？係 啊，佢唔係其實葉寶成係依樣嘢係拿捏民意咧，拿捏呢啲嘢嘅時候，其實佢係好叻嘅。 所以我哋要同佢學習。 佢哋基本上係打緊兩個 campaign 嘅今次。一佢打佢呢個兩個 campaign 係比 Donald Trump 勁好多，Donald Trump 係應該跟葉寶成學嘢， 其實 是真嘅， 係咪 Donald Trump 打個比羅文啊？ 唔係，咁就咁唔係 Donald Trump 學唔到啊，Donald Trump 學到佢極五成三成，佢贏咗啦，你明唔明啊？而家就係佢喐唔到佢中間啊嘛，喺大選嘅時候，咁但係葉寶成就好成功地咧，就去將。 系 佢本身包佢嗰班人就包咗佢噶， 团结咗先嗰班人， 团结咗噶啦，嗰班人就唔会喐嘅。 系 ，OK， 咁佢从呢班团结咗嘅人之中，佢仲可以喐过去中间， 系啦， 拉埋嗰啲人嘅票，仲可以 keep 到嗰班四中， 系啦。 喂，呢、這个 Donald Trump 做唔到， 又扮蚊王可以 keep 到班激烈嘅真系劲。 咪系咯，咁你个人你出战嗰啲人都系啦，其实、嗯、即係你講鄭松泰咁，其實你如果你唔知佢背景，你係第一次出嚟投票嘅、 嗯， 你齋觀看佢。 哇，博士喎、啊，後生仔喎， 哇，斯斯正正講嘢又 OK， 哇，又教書又係 咪又教書又話又博士，喂 OK 喎呢個人，我投佢啦，係咪 咯？我哋永續基本法真係好似有嘢做 咯，係咪先？跟住你睇一睇，跟住你睇你嗰啲話朱凱廸污糟邋遢咁樣咁瘦嘅，成個人乾咁嘅。 我冇講你講， 又講垃圾又講咩？咁但係其實你睇翻嗰啲嘢，原來真係好正，但係你。因為選舉很多時候不是一個理性的判斷、 嗯、 尤其是我二十個人 邊 個有邊個咁得閒在二十隊每一個人跟你拎曬份政綱去比較啊？ 喺屋企嗰份政綱嗰份嘢啊，擺埋邊算嘅粒兩粒？ 但係喂，走真係呢啲其實你是要是去到高級大學教授啊，即係你要去到係真係可能係 研究啊， 即係你真係去研究啊 comparative study 你先會做到二十張政綱擺曬喺度，然後去做一個 table 去分析啊。 志明咪會咁做咯， 即係依一啲係好少數嘅香港人，但係志明點啊？佢咁做都冇用啊嘛！ 佢做呢行， 第一個係做呢行，第二就係佢已經佢咁做，佢會唔會咁做？其實佢應該投咁一個人噶啦嘛！佢咁做只係為一個分析，只係一個遊戲。對佢自己嚟講，佢覺得哇，我想分析，我想研究。但係佢係因為研究實在嘅本質，佢唔會影響到佢投票噶嘛。佢投票意向已經定咗噶啦嘛，係咪？都係唔會影響到佢噶。即就算一個人會做二十個投票，都係唔會影響到佢。咁所以變咗係選舉咧，大家要明白到，永永遠遠咧選民咧。是從一個心情角度去 一個感性多過理性角度去看你的候選人的 絕對是啦就不是一個理性其實他一開始已經、嗯、哎呀我知道投邊個的啦之後我想回一堆就藉口給自己哦點解我要這樣投啫、嗯、 都是一個感性我們講來講去講那麼久選舉的意義就是感性同埋著數總結了我們成個半鐘講的 是啊著數和感性即是其實你即是真的是一點呢穿得靚靚仔仔咁唔係即係其實呢啲咁樣嘅感性咧，有好多層面嘅。譬如劉小麗而家點解咁越戰越勇咧、 嗯？ 就係因為佢真係鬧保皇黨鬧得好犀利啊嘛，同埋佢知次次係一針見血啊嘛。 係啊， 即係佢口才 叻。同埋佢有數據拎翻出嚟。以前你敢投票敢投票，即係佢就狄志遠，你軟皮蛇拎翻出嚟嗰陣時就話香港有直選嘅，點解你投反對票？ 係啦、 啊，我真係輕機喎，點答你咧？ 哇！佢真係輕曬機，即係呢啲咪就係情感，佢咪拿捏到呢啲咯。佢咪拿捏到呢啲嘢咯。嗱，阿迪都拿捏到嘅、 嗯， 只不過阿迪咧，個即係兩個都熟啦，兩個都係盟友啦。阿迪係冇小麗咁講嘢咁叻， 阿迪是一個寫嘢嚟， 佢自己知嘅啫。 依個唔係第一，你冇辦法。首先，劉小麗是一個大學講師，佢依個係佢職業。 我見過喺小麗文啲教室，佢要講成兩個鐘。 依個係佢嘅職業嚟嘅，你明唔明 啊？見到都呆啊，好嘢！ 人哋操人哋，你話佢一個新人，你話佢一個新人，伸條毛咩？人哋操咗十幾二十年，就係為咗依一刻，你明唔明啊？ 我都搏搏啊嘛！ 即係根本上一開始已經操咗好多年㗎啦，起碼係你嗰啲廿幾歲僆仔可以同佢。鬥到即邊有可能你根本上冇佢放咗咁多時間， 即你冇得咁樣選舉前臨嘅抱佛腳唔得噶。即反而我覺得你帶一個真嘅自己上去咧，即唔好話扮勁啊，扮理論扮英文好咧，反而做翻自己仲有啲勝算。即 扮英文好邊個扮英文好先？ 我唔知啦，邊個啦係嘛？得過一兩個啫嘛。反而即覺得你做翻自己，我得我即用翻真。 陳雲都係 嘅 喎， 陳雲佢英文 OK 嘅。 陳雲不嬲都 ，You can speak to me in English。 我覺得佢即話話曬都係入個政府做噶嘛，呢度有係嘛？咁啱啱就係我哋講最尾啦，即希望大家啊，又即又到呢個選舉環節咁啊，我哋都節目都我哋好清楚，我哋嘅立場都講好清楚啦。 我哋講得好清楚， 我哋已經極之清楚， 極之清楚，佢係幫緊朱凱廸嘅 ，OK。 同埋抽， 我係幫翻自決一班，但係咧。我有廣東話係殘殘殘殘殘 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 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 殘殘殘 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 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殘流傳就係佢 hea 選或者唔選啊嘛， 佢自己解釋咗，我哋都歡迎大家咧，就盡量去撐翻阿陳志全議員嘅網嘅 FB page 啦。同埋即係我哋講翻，你唔好話佢對個黨點樣，你佢做到嘅嘢，即係如果大家即係知見戰咧，佢成日都揾得萬必幫手噶嘛。 佢係 啊，佢直頭係看住成班議員邊個坐喺度唔坐喺度。哦，你去啦，我即係我及。 同埋見戰係肯定今年咧嚟講啦，所謂嘅民主派贏咗最漂亮嘅一張啦。 係即係見戰，雖然入面可能話好多熱狗又成啦， 但唔介意嘅。 但問題，我覺得建展呢個組織可能係調翻轉，可能係統合呢班即係非建制派一個。 即係我哋頭先講咗咧，青年新政其實好多發起人都係建展啦。 係我見過佢啦， 甚至其實建展做咗好多嘢， 非常。 即係你要明白，依個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強嘅組織，一邊嘅佢哋嘅發言人亦都有公民黨嘅人，係咪？即係其實佢哋嘅光譜好闊， 好闊啊！ 或者成個真係泛民主本土派，佢哋都包含。 即係有陣時就係佢哋可以話即係。反望23年月團結呢一班嘅泛民政能夾到連主黨都會有拉布， 係啦，即係中間你話邊啲人去鬧啊毛孟靜啊，或者鬧邊個？我覺得呢啲即係個別嘅人嘅行為，就唔係建戰嘅行為。係咁就係個重點咧，就係、是你好似陳雲咁樣去攞曬建戰嘅功勞話係自己咧，咁我覺得呢啲話突出啲。咁但係咧就變咗今次其實贏得最漂亮嘅一仗咯，亦都係最能夠俾我哋睇到未來我哋應該行咩條路。 係啦， 未來呢條路就係我哋民間同埋議員咧喺度行得更加近。 喂，同埋即係可能調翻轉， 雙方雖然喺民議會內外先壓， 即係可能話外面可能建戰咁樣向一啲泛民，佢哋逐個泛民建咁佢哋先壓，叫佢哋支持呢個反六廿三條噶嘛，叫佢哋拉布同埋佢哋提高民啊蔡奇啊，好勁啊！ 蔡奇咪就係 可惜蔡奇而家就話退出呢個建戰啦，好可惜啦。咁啊，其實佢哋會準備成沓拉布資料，我教你有咩題目拉布啊！即係佢哋做好多呢啲，人哋見唔到背後好多好多極多嘅嘢，係嘛？所以即係建戰，大家繼續支持啦，同埋幫我賣廣告。佢哋而家就推緊個 Apps 咧，就係譬如之前咪因為有啲人襲警，就調翻轉要佢哋提供一片證明自己唔係襲警，推翻啲警察搞公司冇事啊嘛。咁就有個 Apps 就推緊咧，就係話。拍完片之後擺上呢個 Apps， 呢個 Apps 咧就會直接將啲數據擺落美國 server 度嘅。咁如果下次有啲朋友因為唔好彩俾啲警察屈襲警或者屈其他嘅罪行時候，就可以經過啲 Apps 咧就揾翻呢條片落嚟，就為呢一個即係被屈嘅被拆生主人嘅人就呢個洗脱嫌疑咁啊。所以大家即係聽正聽啊，都 like 翻呢個建戰嘅 page 同埋幫佢哋手。 係，所以其實咧真係講真嗰句咧。香港做緊嘅人係好多，亦都唔係全部出嚟選㗎。 即係你都唔出嚟選啦，係咪先？以你嘅大個質素選冇問題啦， 唔關事嘅。我覺得其實唔選嘅最主要原因咧，都係因為自己嘅。第二就係其實我覺得係我覺得嗰個上次同陳亞蘇講得好清楚，我覺得我自己係未夠班選，因為我覺得唔需要。首先今年係好急啦。 好多人已經出嚟選啦。我唔覺得係應該俾呢樣嘢去蒙蓋咗你嘅眼睛，我覺得係應該摸得更順先出嚟選。我而家講嘅任何一句説話咧，其實我好可能咧兩年後會轉態，唔係因為我想轉態，而係個情況改變。 同埋即係可能大家成日話點解啲人會變得咁激烈啊？問題個環境真係咁激烈啊嘛，唔係我想個思想變到咁多，同埋我講我自己，我以前覺得喂港獨戇居啦，係嘛？甚至龍思琪白痴啦，有咁 唔係喎。我今年由不支持港獨去到精神上支持港獨。 我覺得港獨是可以拎出嚟傾，其中揀一條路嚟噶嘛，即係一叫抗赤化，你見基本法都爛曬啦，再 keep 住而一個議會咁嘅抗爭模式，喂，你擺明就係温水煮蛙玩完㗎啦。 或者一國兩制其實已經爛曬啦， 爛咗對我嚟講，因為你講林榮基呢單嘢同埋個李波落得嚟捉嘅。玩完咗個基本法成， 同埋其實你每一樣嘢，你睇下中係點樣去侵略我哋啦。即係嗱，依一種咁樣嘅心態咧，其實我之前唔係咁覺嘅。 係啊， 我係今年之後越嚟越覺。 嗯， 咁亦都係受到成個大氣電波所有嘅嘢嘅影響啦。咁所以我覺得第一係傷害性嘅，第二我覺得暫時咧，你而家出去選咧，其實只會搞亂個局。 嗯， 所以我冇興趣出去 選。問題我就算你唔出嚟選，你都可以發揮自己的作用噶嘛。 係啊，點解一定要出去選？ 喂，唔係一定選先就喂，我選咗入去，我先打自己聲音入去，唔係噶嘛。 同埋你幕後做嘢，同埋你幕前做嘢，總之你做到一樣嘢，我覺得就 OK。 就算啲聽眾話喂，我冇你哋咁得閒，或者叫做咁唔驚死，咁你咪做你自己打電話 WhatsApp 得㗎。就算你 Facebook share 個 page，share 啲即係候選人佢個片段，都幫到手。 同埋講你自己的感受咯，我覺得你要感染其他人的話咧，首先你就要話俾人聽點解你要企出嚟。如果你唔去講咧，你唔去話俾人聽咧，人哋感受唔到啲嘢。例如去翻頭先感性嘅問題啊嘛，抗爭所有呢啲嘢唔係一個理性可以推動到嘅嘢嚟嘅。理性嘅人會自我保護係好犀利嘅。從一個任何理性的角度咧，我哋而家做緊嘅係戇居， 係冇可能噶嘛。 係咪適者生存？我哋應該係諗辦法喺呢個社會度改變自己去生存啊嘛，而唔係改變個社會，因為太難改變啊嘛。 我哋調翻轉做嘅嘢就係 你咪我哋而家調翻轉，其實我哋係蠢人嚟嘅，喺一般呢個世界嚟講。 我哋應該係人民建聯做嘢噶嘛。 咁你真係。講真的，你真的想改變，其實你應該全體入建制啦，係咪 ？Hijack 咗佢建制，騎劫咗佢再改變， 我做李登輝係嘛要？ 係咪即係嗱？依啲先係方法嚟㗎嘛？咁邊有可能有咁有人咁忍辱負重啊？喺入邊做咁多年，入到去仲要唔改變喎、 啊？我都好驚俾人同化埋，分鐘我變咗周浩鼎咁點啊？ 冇咩奇啫， 唔奇分鐘啊嘛！佢聖醒見靚女俾我，然就喂我靚屎安排嗰啲乜嘢咩飛執到俾你做咧，唔使做一個月代領皮嘢，哇好啊筍喎、啊，係嘛？到時 cap 曬我啲對話，我選。出嚟，我原來呢度啲投名狀嘅，我點出嚟玩啊？到時 冇得玩噶啦， 冇得玩噶，你入咗去，到時佢 cap 曬你所有要害，點講？ 所以我就覺得所以我哋其實而家係可能有好多人行緊好多唔同嘅路，亦都唔介意。我覺得呢段時間摸索係冇所謂。你問我係咪香港，我會好驚而家會一大堆惡法過咧？其實我自己本身嘅分析咧係唔會。我覺得咧，梁振英已經係將第一個香港嘅。第一個地下黨員的特首，之前那兩個都不是共產黨員，這個是一個真真正正的共產黨員，他這幾年推了很多惡法，我覺得中共任何一個人都應該覺得你推得太準了，其實現在呢所謂惡法應該會有一段時間的停一停，應該會有一段時間是冇咁快， 即系咧温水煮蛙个火剔生晒少少。 我覺得佢哋中共一定會生晒火嘅， 系咪咧？ 我覺得一定會，但 系 冇可能。 但系問題而家就係個熱廚房嗰條廚師啊，梁振英， 因為冇嘅冇辦法，因為你內憂外患，佢其實而家根本係冇咁樣嘅能力去同中共唔可以等個火去得咁勁嘅。始終你而家佢而家要諗緊香港係扮演一個比較重要嘅角色，一帶一路香港係一個重要嘅角色扮演嘅，好多會議啊，好多嘢都會喺香港進行，好多嘢都會關乎香港嘅事，而且香港咧係外邊嘅人觀察中國最容易睇到嘅一件事嚟，係咪？佢新聞仍然有一定嘅自由，各樣嘢一定嘅自由，表面上仍然有一定嘅自由，係咪？所以中國咧而家係好驚令到亞洲嘅其他夥伴咧對中國係失去信心，同埋你要記得中國成個亞太。所有的東西它不是用人民幣的，它用外匯，它仍然是用美金的，這個就是一個重點，它要令到錢在香港，香港是唯一一個最主要的出口位，所以香港在一帶一路是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再令到香港更加動盪， 咁如果有人開始識得點樣去揸住一大一路過一個春代咧，咁就係講數。 嗯， 咁所以我覺得咧，喺呢幾年入邊，其實你而家睇到，就算建制入邊嘅聲音、各樣嘅呼聲咧，即係話轉曾蔭權啊，各樣嘢啊，唔係唔係，曾蔭權啊， 曾玉成、 曾玉成或者曾俊華，咁其實呢啲嘢咧，都好明顯反映咗其實中央而家係想 step back 少少，唔想去到咁盡。 嗯， 其實我覺得係好明顯，所以呢幾年其實我覺得係有一重整。就算今次立法會喺我國讀輸得好緊要咧。 嗯、 我不会好像咁多人觉得咁惊啊！我永远都是超惊嘅，超恐惧性嘅。哎，入到有廿三条咩咩？讲真，廿三条随时入得，随时过得。 其实嗰一半搞定噶啦嘛，唔使三分二噶。 总之佢知道呢样嘢会带对香港带嚟一个好大嘅动荡，踩到香港人头底线咧，佢暂时唔敢推住噶。 嗯， 佢真係唔敢。 我調翻轉，我上去推嘅。佢製造契機俾我哋嘅衝啊！ 冇人即係廿三條，佢唔會咁做。所有嘅人最清楚，香港係你唔係香港就係中國嘅前花園。 嗯， 澳门就是香港的后中国的后花园，后花园是屙屎啊，俾啲狗喺出面去屙啊咩嘅啫嘛，你明嘛？污糟邋遢有咩所谓啫？你个前花园要见人噶，你明唔明啊？你个前花园系永远第一个人，所有嘅人经过睇到嘅地方嚟噶，点、会整到系咁污糟啫？系咪？你慢慢去处理系一件事， 啊、你都几乐观嘅， 唔系，但系处理佢有咩数先？ 嗯、 你明唔明？佢有咩数？ 其实呢个反映就系喺讲翻之前雨伞运动，即系梁振英之前。臨落 order 開槍之前，就是因為有一個即係你話想個錢包越唔好污糟邋遢，因為香港你都知喺一半嘅股票入面成分都係大陸股票嚟噶嘛， 48% 好多都係所謂嘅黨產嚟噶嘛。 而家48%， 你如果梁振英開槍搞亂香港呢、這、一個，你係連我哋入面啲好多七常委入面嘅黨產都叫做暴跌噶嘛個價格。 Of course， 你開槍即係你搞我豬仔前鈎你玩嘢啫，所以啱啱就可能話大家。呢段時間就係有一個理性力量，都係會撳住，即係呢一個咁強硬嘅路線噶嘛。 同埋佢哋要推嘅硬政策推曬咁滯啦。基建係中共最緊要推嘅政策。 嗯， 佢推咗基建，啲嘢咪慢少少咯，冇所謂啫。 嗯， 係咪？即係最大問題就係中共唔係淨係偉大，山高皇帝遠。當然好多時咧係啲人 get 錯中共嘅意思， 又做 啲鳩嘢， 做多咗啲， 即係例如吳克儉啲咁嘅垃圾，你係嘛？ 嗯， 即係全部都係 get 錯意思嘅。跟住哎呀，原來中央整。哎呀，唔係咁緊要嘅，得，你講翻港獨啦。 嗯， 佢係根本上係咁樣啫嘛。 嗯， 其實中共唔想，一係就佢計弊計，一係咧就仲用你自己 get 錯嘢。 嗯， 跟住你又去盡咗，跟住之後咧你又唔敢 backtrack 翻，因為你自己面嘅問題。 係啊，冇得退啦。 咁所以其實係咪樣嘢係即係中共其實唔係嘅？你喺中國生活過一段時間咧，或者明白中國嘅官方嘅運行咧，永遠都係山高皇帝遠。其實中央係咪騎得咁緊要咧？唔係，佢係騎住個制度，個制度永遠係咧，你係咪係一個？制度嘅貪污就一定係貪污線上都去啊嘛，佢攞住你有啲嘢咧，同埋佢個黨嗰個機器能夠控制到你咧，為黨嘅利益就 O K 嘅。 係， 佢唔需要樣嘢控制曬你每個行政嘅。 喂，同埋即係你行政成本嘢控制曬點得掂啊？ 控制 你喂，你中聯辦係咪要10萬個人落嚟香港做嘢先得啊？ 根本就控制唔到嘅，所以佢變相我覺得唔係中共想推咁多硬政策落，佢推嘅亦都推咗，梁振英就係做咗個任務。 但係問題就係又講翻即係我哋選。佢意義就係梁振英嘅意義係咩咧？總之就係佢嘅選舉，即、就、係、是、我講啦，更多嘅本土派入到去，就令泛民更撕裂。咁即係呢啲本土派會講緊得港獨議題噶嘛？咁即係佢哋講嘅底線，可能就係、是、即係中聯辦都講啦，唔希望有啲人喺借住立法會宣傳港獨啊嘛。如果呢班人宣傳港獨嘅話，咁就可以即係話梁振英係一個硬又硬又臭嘅，又硬又臭嘅人。同埋即係絕對有即係呢個政治誠信啊嘛，咁共產黨就話可以有更多機會繼續委任梁振英連任啊嘛，所以即係有個成日話講法，輸人梁振英入到點解咧？輸好啦，輸咗之後。有更多的本土法入去，那之後要更加強硬，繼續沿著呢個梁振英即係右左右一路線咯。我贏贏咩咧？即係你泛民過唔到三萬一，或者嗰個叫做分組點票唔過一半，咁梁振英咪交組單位可以名正言順咁樣喺度，即係叫做可以連任咯， 繼續落去咯。咁其實即係我中國其實而家係好驚嘅，因為而家所有嘅毒嘅問題咧，包括藏毒啊、港毒呢啲問題咧， 疆毒啊， 其實疆毒就係佢哋最驚嘅。點解咧？咪疆毒。其實佢而家所有嘅一大一路國家咧，尤其是即係去到巴基斯坦啊， 土耳其沿線啦、 啊，其實幾個國家其實有好大分別嘅，因為譬如尤其是一兩個，譬如最重要嗰個係 Turkmenistan 同埋 Tajikistan， 呢兩個中文叫咩？ 唔知 道，總之土耳其附近啊嘛， 係土耳其或者巴基斯坦下低，有其實有五六個 國家， 有 Tajikistan、Uzbekistan。 卡斯克斯坦同埋好多唔同啲咁斯坦啦。咁斯坦就係中呢啲 Central Asia， 咁呢啲人本身咧就係一種土耳其血統嘅。係，咁土耳其係另外一個大對象，一帶一路要經曬呢啲地方嘅。但係呢啲地方咧，而家擴華嗰個情緒咧係越嚟越高嘅。 即係以前鄂圖曼帝國嗰啲，即係入面之 類。係啦，鄂圖曼帝國之後佢咗其實係鄂圖曼帝國之後過咗當俾蘇聯嘅一紮。係，係嘛？即係第二世界大戰之後。改好俾蘇聯，咁佢哋變咗咧就係一個回教再加俄羅斯嘅體系。咁而家好多呢啲教咧，尤其是佢 East Turkmenistan， 即係而家新疆係啲人話係 East Turkmenistan 嚟噶嘛，係咪？ 東特厥 係東特厥。咁所以呢班人其實就係全部係 raising jihad， 就想打中國，打聖戰，係嘛？ 講過㗎啦。 咁但係有好多呢啲其他國家，其實佢入邊嘅 GDP 咧係同中國好大關係，甚至係中國係佔佢嘅出口量咧成27%-30%。咁變咗佢其實就係好多啲鉛制住嘅方法，去令到佢。但係嗰邊嘅民粹主義越嚟越強嘅時候咧，佢就要撳低呢度港獨主義啊嘛。如果港獨主義越嚟越火啦，哇！傳咗上去，跟住疆獨又越嚟越火啦，跟住藏獨越嚟越火啦。咁點搞呢？因為中國不嬲係挑撥離間噶嘛，佢一路都係將藏族人同埋依一個回教人係對打噶嘛，令到佢哋對打噶嘛。所以嗰度啲人係大家好憎大家，唔係咁憎華人噶啦。咁就係一種咁嘅方法咯。咁所以其實佢好憎，好驚港獨，因為佢而家內憂外患得好緊要。佢而家又要出去分散投資，去搞呢個咁樣嘅亞投行啊，搞個邊一帶一路、啊。 其實佢就係想話衝破呢一個美國圍堵呢個圈圈啊嘛，諗住一帶一路係即係反美國噶嘛。 第一反美國，第二就 諗住啊， 成日都話佢哋，你明唔明？你內你根本上你第一個你個 consumer economy 又唔係升得咁快，你而家 export 唔到人開始鉛你啦。咁你有乜辦法啫？咁我冇辦法咯，我咪將件數分散投資去寄喺其他國家度啊，跟住開始用依一啲咁樣嘅方法。我而家。你外債多嘛？我揸住你咁多美金，我唔撚使啊！即係你明唔明？佢成個意義就係咁樣啫嘛，將條數冚到冚得越大，跟住我開始喺其他地方有 influence。其實係抄緊美國依一個第二世界大戰之後嗰個 Marshall Plan，差唔多同一種方法去做。然後咧就開始喺其他國家咧就醖釀緊佢哋嘅地位，咁啊支持翻佢哋嘅政策，係一個咁樣嘅方法。 其實咁咧，你套翻落去即係後屘選舉都係一樣啫嘛。佢即係唔想俾你呢個民建聯獨，但係你可能即係當香港黨咪就係咁多個獨派啦。即係你話民建聯、自由黨、新民黨之後，因為而家民建聯坐等之後，佢就揾呢個中聯辦就係培養其他勢力啊嘛，先至新民黨先至有經民聯出現啫嘛。 新民黨係做得好好添， 做得好好， 經民聯都唔差。你個梁美芬出咗嚟啊？乜即係佢係拿捏到情感嗰一條路咯？點解拿捏到咧？係咪？即係點解啲人會投錢不信咧？點解啲人會投葉劉咧？你啲葉劉其實咧份人真人係好 warm 噶， 哇！你竟然真人知道識佢， 咁我今日見到佢啦已經，係咪？佢之後 係識 啦 嘛。 哎呀，天乜鬼啊！唔係阿 Sam 同佢講，哎呀，生日快樂啊！我得咁嘅生日啊， 係喎 Sam 生日啊嘛，係啊。 跟住話哎呀死陰公同你同一日生日，佢講哎呀係咩乜咁？ 攬 即係其實係幾 warm 嘅真人，你見到佢一路同阿湯家華同黃子妹傾偈都好 warm。即係我唔知佢平時有冇落區咩啊，但其實佢係即係人哋識得做呢啲咁樣嘅功夫嘅，係令到你好想投佢俾佢。咁你但係即係我哋梗係俾佢呃唔到啦。咁但係即係我哋又點樣去做咧？我哋又從今日開始，其實地區工作各樣嘢應該係點樣去做咧？係咪做翻民主黨嗰種老友記啊？定係我哋有其他嘅方法咧？咁我覺得呢啲嘢都係呢幾年需要探究，所以。今年不選最大的原因就是覺得根本條路未找到。 其實我覺得又套回落選舉，其實根本現在就是去一個 brainstorm 的階段，就是看看這個選舉完之後到底大家選擇什麼路呢，是吧？我覺得所以就不用說那麼悲觀的，就是唉，仆街了這樣之後怎樣怎樣。其實我們不要看小香港，就是說回辛亥革命，其實香港從來都是一個顛覆中共的基地來的嘛，是吧？就算你共產黨打內戰的時候，周恩來都理過香港，是不是？ 當然了，香港就是共產當就係因為識得太多歷史啦， 即 知道香港唔可以做呢啲嘢，咪培訓啲本土派出 嚟。就算即係選舉大敗咁樣臨咗，我都唔緊要嘅。即係覺得我哋話齋，你都講咗咁多因素，佢唔會咁樣咁急速揸爛香港噶嘛。 我完全 過。即係大家仲有一個時間喘息同埋重整個路線啊。 當然，我覺得十年啊，或者呢啲戲咧，令到香港人有呢種諗法咧，係好事嚟嘅，多啲人抗爭。咁事實上，你覺得係咪我係咪大部分惡法已經過咗咧？我覺得係。我覺得起碼你之後會見到兩三條，但係譬如23條。呢啲咁重嘅嘢咧， 唔係唔會做。其實實際上佢現有嘅權力已經可以做到立廿三條之後嘅嘢啊嘛。 我佢絕對 佢唔立都得啊！ 嗰一條普通法案嚟啫嘛。 喂，就即係講調翻轉，而家你選舉嘅時候，佢 DQ 咁多人，大家邊估到佢咪玩得咁盡嘅啫？佢根本就唔使立呢法，同埋佢唔使樣衰啊嘛。我照做到嘢咪得咯。 同埋你講，同埋你講到佢知道今次有回，佢知道一定有反彈，但其實今次個反彈都好弱。 但係即係劉少佳咪講中咗咯，佢寧願話自己搲爛面就一個政治負面嘅效果都照做。系嘛？ 喂，佢計到數啊！ 應驗咗，但係問題個反彈唔好大啫。而家嗰件事，真係大家咪照選咯，大家咪港獨咪唔講選舉，喺之後講咯，係嘛？ 咪真係而家係冇，你明唔明？件事係直頭冇反彈啊！ 覺得咦，好似冇 係零反彈啊！有人出，有人上，我梗係有，好似上個星期日，星期日有 上街咪捉小精靈咯。 唔係有民主黨，但係民主黨定 有民陣有民陣有上街， 跟住阿楊楊好似又再呢啲啊， 楊楊同埋楊繼昌個上個新。台講嘢嘅三個十個所謂被 DQ 嘅人都有嘅，啊喂，原來我哋今集點解可以講到？因為今集關公災難就休息，所以我哋、所以我哋你見到唔停嘅就係、是，冇所謂，繼續講落去， 繼續講落去咯。 見你咁爽講得係嘛？ 唔係今日係講得幾爽，因為真係就係投票啦。 喂，同埋即係我哋即係今集我都揾唔同咁咪冇所謂，因為我未試過同你兩個對談咁耐、可能我同你然後傾下傾下，即係有陣時候原來我哋咁近嘅光譜，近個頭啊。 其實好多人都好近嘅，咁你唔係你幫得朱海迪咁啊，好明顯大家光譜都近㗎啦。 咪陳澤都有支持咁，即係咁啊近。 其實係近嘅，因為其實大家散後之後好。很多人都相信呢件事，就是我哋唔一定是用仇恨去建立我哋嘅。 所以，我覺得幾種路線唔一定，一定話去互相即係插到你死我。 即係甚至你明白本土派咧，好多即係陳澤濤同本土派有唔同嘅，就係其實佢哋佢關注嘅議題差唔多，但佢嘅手法咧，就本土派一路以嚟咧，好大部分咧係以否定一批人去建立自己。 即係我踩低嚟抬高自己啊嘛。 係啊，即係尤其是一開始就算林嗰啲係即係可能睇得係嘅內地人過嚟香港搶資源。咁你都係踩低一班人啦。咁、之後去到即係葉普成嘅去否定民主派以前做嘅否定泛民，其實都係否定其他人去建立自己。咁陳亞滔就係唔做呢樣嘢。但其實佢都係講緊本土嘢噶嘛。 佢都係講緊本土議題，講得最盡添啊。 佢講得最盡，佢就講我就支持香港獨立，明嘛？咁就係因為咁樣，但佢嘅手段就並唔激進，佢嘅手段咧係比較溫和， 佢仲比我哋啲更加溫和添，講嘅嘢 溫和好多啦。 佢鬧都唔鬧喎，要咁離譜都唔鬧嘅， 係咪先？即係佢係嗱，佢係一個選擇溫和，但係佢嗰個 idea 本身咧係最 radical。好嘅地方就係咩咧？idea 本身咧真係咧 bulletproof 嘅，咁佢咧就可以希望用呢一種 idea 慢慢滲入去人哋度。 嗯，我覺得呢個可能就係 呢種做法好敗， 即係可能另一種即係個路線啦，呢種路線即係温和啲路線比較好，即係柔性啲，唔代表佢冇堅持啊。 同埋即係咁多年嚟係咪好霸氣、好剛、好剛、好陽嘅路線 一定要嗰啲拍台，你咪民主派，如果冇你支聯，唔會向我獨立好耐啦，係咪要咁樣嘅嘢？ 係咪一定要 聲勢力竭？我真係頂唔順啊！嘢。 雖然我有陣時都幾中意嘅， 時時啦，嬲。 嗰陣時都嬲 嘅，嗰陣時 OK 嘅， 係咪先？即係前幾日係，譬如有新聞黨喺上面講話，我哋唔中意搞政治啊，跟住即刻我 你冇嘢嘛，我定選到你， 我係講我唔選咩超大聲，好勁沉啊！真係嚇到佢就窒咗。嗰陣時佢就嗰陣時嗰個叫咩？其中一個大肚婆啊，我理得佢大肚啊， 梁健啊嘛，陳家佩啊， 唔係陳家佩，另外一個黃仲有乜名啦？之前對楊雪瓊嘅，之前對楊雪瓊係大坑區輸咗。杨雪莹咁嗰個咧，佢就話：哎呀，我哋唔搞政治，所以我今日出嚟參選。咁我出嚟選咩啫？ 仗選， 跟住鬧完佢之後，係佢窒咗兩秒。 係喎，輕機喎，點解出嚟選咯？同埋醒一醒， 真係你真係垃圾啊嘛！依啲即係變相就係我哋係咪真係一定要咁樣嘈架同鬧架先得效果？起碼我覺得喺非建制派入邊呢個陣營，其實係大家可以傾多啲咯。咁其實而家唔係冇傾嘅，只不過係啲 opinion leader 唔會傾。你明白嗎？但其實很多人都嘗試過有傾，即係其實我 page 入面好多好多我啲朋友啊，或者好多啲就算年輕少少嘅，我都一路同佢哋傾偈啊。其實好多係直頭熱血公民嚟嘅，即係佢唔係話我巴二九，我係二九，我根本就係二九入邊做緊嘢，直頭係二九嚟嘅。咁但點解大家唔可以傾先？即係我覺得你明白到我嗰度，我要明白到你嘅角度咯。 所以我話建戰組呢樣嘢咯， 係啊，建戰組做得好 咯，拉到咯，即係呢班人拉到埋一齊。 需要更多依一啲民間組織咯。 我原來九點啦，真係 夠噶啦， 夠嘅啦，我見你唔夠，繼續講啦。好啦，今集就去到咁度啦。咁啊，就又講講我哋即係城寨嗰個捐款啦，就係80916743583，因為呢期就係停，即係捐款就爭啲慢咗啲。 希望大家都即係幫幫手，同埋咧，我哋下面節目 link 下面有條 link 嘅，撳去就可以捐錢俾我哋噶啦 ，PayPal 同埋呢個匯豐都得嘅，係嘛？咁即係我哋下集點樣啊？下集會選舉辣到嚟噶咯， 下集就辣到嚟噶啦， 應該好難揾人上嚟噶啦， 應該好難噶啦， 搏曬咪搏曬。 我哋會再講一啲譬如公民行動嘅，即係我哋而家咧亦都同緊一啲唔同嘅公民團體開始有啲 get out and vote 嘅行動。 嗯 咁啊，依個都要宣傳一下啦。咁係一班散後嘅人士。 揾唔揾上嚟先？有冇人上嚟先？ 可以下個禮拜可以揾佢上嚟嘅 ，Howard 嗰啲啦。我唔知佢哋邊個肯上嚟。咁其實就做咗咩呢？其實好簡單嘅一張單張，入邊有啲潛在顏色嘅，有啲 psychology 嘅。咁就係、是、將建制擺一個唔好顏色啦，將民主派擺一個 黑色 啦。即係其實佢而家仲做緊個 final draft 嘅。咁之後我哋可能兩個 weekend 就、當然冇辦法啦。我哋依啲就肯定做唔到啦，星期日，因為我哋都係、就是。 大佬落緊， 我都唔知幫邊個票站做企，因為而家兩三個人問緊我， 我應承，我諗下先， 未拆唔開曬，拆唔開曬，咁希望你幫朱凱迪啦。咁啊，但係咧，即係我重點就係有好多文革細路做咗呢啲嘢。咁我諗，其實佢哋都係即係佢哋自己有自己嘅 preference 啦。但其實都係同我哋頭先講緊一班人咁樣，就係佢哋好無私咁樣。又不是幫緊邊個，又唔為咗邊個助選，唔為咗咩，而是就咁希望多啲人出嚟投票，而係多啲人係投泛民票，或者投民主派票，非建制派票。 總之就嗰班就冇所謂， 即係你唔好理啦。即係本土又好，即係我非建制派我都計民意鋪成啊，佢真係啊嘛。即係亦都下低係好多人係真係真真正正真心係香港民主做嘢噶嘛。即係上面有一兩個 opinion 係咪個個都係咁？其實亦都唔係嘅，係咪？咁即係我唔知啦，但係。The main point 就是有一班人咧，係願意支持所有呢啲人入去，佢都係一個大局觀嘅人，咁佢都會做好多呢啲嘢，去令到可以即係我自己做到啲嘢啦。咁其實大家都可以下個禮拜我盡量請佢哋上嚟，咁、大家可以同你了解一下，咁你都可以諗下自己咧選舉當日究竟你會做啲咩咧？你係咪？會幫人助選啦、 定係配票好咧？ 配票啊，定係其實你根本上係嗌埋啲 friend 出嚟食個飯，之後一齊去投票，其實咁都好， 都好提高。 總之你諗到一個九月四號，諗到一個方法，唔要見到你係自己一個嘅，唔要見到你淨係坐喺屋企嘅，唔要見到你戇居居嘅。總之你做到一個方法可以提高個投票率，揾到一票就一票，你就已經幫緊呢個運 動。好，去到呢度，後尾就多謝啦 ，Constant Ma 同埋 Eric Wu 就幫我哋 share 好多嘢嘅。 多謝 你，多謝你哋，好啦，今集去到呢度先啦，下集繼續再講。 拜拜。Bye bye